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为什么大早上的又要开始阴阳怪气了？ 因为我就还有两间地方。 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我们的一家人。怎么了？还有两天就能休息了是吗？ 对，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可以唱歌了，你们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们？但是我们俩还不会使用这个设备，一旦我们俩会用了，告诉我们。 坏消息，坏消息，不是 Kiyomi。 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嘞，可厉害了。 那就是您就把这话就递给我了是吗？甩锅侠， 立刻把镜头切给水水本人单元。 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要知道，我们现在广播也是开始做视频的直播了。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并且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是我们的家了，好不好？982魔力工厂，魔是魔术的魔，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那里呢，您可以通过文字还有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抓紧时间吧，好不好？第一个时段，来，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的一开始，我们要大家一首很开心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华丽的冒险》。不知道现在在床上的同学们、朋友们起床 了吗？可以把这首歌送给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团结同学，还有达飞同学，都已经问好了。达飞说：“真的是起得比早播的主播早，睡得比晚播的主播晚。”还有陈旭说：“可以唱歌了，好可怕。” 对啊。现在呢，我要在这个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个直播间呢去发送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是我们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当中的一张图片。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看了这个图片以后呢来做出自己的一个点评，好不好？ 我以为我会哭。 OK， 好的，来我们听一听陈绮贞的这首华丽的冒险。 我也会。 OK， 要提醒大家，最近好像是北京地区到了这个流感开始要流行的 时候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怎么了？你得了吗？ 我有一点儿，我有点要感冒的感觉。 好的，等一下，我 你要离我远一点，是不是？ 移开一点。 要不要这么远？太远了吧，水水，水水。水水，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水水， 我可以的，可以的，嗯， 可以吗？怕你听不见，我挪近一点吧。 你不要过来。 哦，最近是有大范围的流感，有可能在侵袭，是不是？ 对，我觉得听你的声音就听出了有点异样。 有一点吗？是有一点，对不对？嗯， 有。那刚刚发到这个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张图片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展示一下，给花椒直播的同学们也展示一下，就地铁的这张图片。 爽。 每天早上都脚踩两只船，好累。 嗯。 然后这张图片呢，也是马上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网友的一个讨论。讨论的点在于哪儿呢？就在于在莫斯科的这个地铁上面，大家都在特别专心的捧着一本书。 嗯 嗯。 我看懂了上头的那个俄语。 嗯。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他们多么的认真，他们都在地铁上看书。 吓死人了，真的是。嗯， 害不害怕？ 嗯，害怕。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说，你看人家外国人都总是在地铁上看书，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总是在地铁里面玩手机呢？ 因为我们的地铁里面有信号。 对，因为我们的地铁里面有信号。嗯， 真的吗？ 真的。嗯，然后 真的吗？地铁里信号不太好，玩手机玩不是特别开心，但你是可以下载下来看电视剧的吗？ 嗯，无所谓了。 嗯，反正可以玩手机，对吧？ 现在在法国、在英国、在俄罗斯，他们的地铁的这个信号的覆盖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嗯， 比如说英国在2019年才能实现一些主要干道的这个地铁上通信号。 嗯 嗯，于是呢，哦，大家都觉得说，其实是因为国外的地铁上没有信号， 嗯， 所以大家才会看书看报纸的。 是吧？到底是这样吗？其实 我就是在讨论啊，就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呢？ 说实话，其实我好像也看到过，就是大概也是在国外的地铁上面， 嗯， 然后比如说德国或者是哪里，他们不是以这个全民阅读著称的民族吗？ 对， 然后都说在地铁上天天看书什么的， 嗯， 我也看到过图片，就是网友在德国拍的，大家都在地铁上玩手机。 嗯 嗯，是吧？所以他们到底是在看书还是在玩手机啊？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看书的 说句心里话，他们干嘛？ 看书，来继续。 看书比较多是吗？ 我安静的等你把这首看完。嗯， 看书比较多。 你是得，你确定你得的是流感啊？我怎么觉得你得的是别的病啊？ 我在模仿你唱腾格尔老师的歌， 说 你好到哪儿去？你这么快就被传染了吗？ 欢迎范范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珊珊水水早， 嗯，早。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星光大道丹尼说早上好，嗯，山山水水 早 早早早早早， 还有金刚说 小鸟说早早 早, 早, 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金刚说晚上好，晚上好。 嗯， 不管怎么样都接着，对吧？ 对， 我金刚胆子好大。嗯，金刚说姐快唱个歌。唱个歌的话，其他的直播间的比如说陈旭同学啊， 嗯， 就走了好吗？ 对， 而再也不回来。 那其实实际上引起这个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就在想说，嗯，你们觉得如果国外的这个地铁里面覆盖了非常畅通的信号之后，他们还会继续看书看报纸吗？还是说他们会看手机了？ 不知道。 嗯 嗯，我觉得喜欢看手机的人就会看手机，没准人家用手机在看书呢。 嗯， 对不对？喜欢看书的人在哪儿都可以看书。 对，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我昨天看了那个就是有一个网络的节目叫吐槽大会，你知道吗？嗯，然后他们昨天是第二季的看片会，就是第一集， 嗯， 媒体看片会，嗯，I don't know why I'm there 但是我去了啊。 嗯， 然后呢看了特别特别有趣，里面有一段我跟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嗯，那天的主角是伊能静。 嗯 嗯，然后吐槽的嘉宾有吴宗宪。 OK。 嗯，吴宗宪说你们知道吗？嗯，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在那儿四处的玩耍，然后录节目的时候，然后呼朋唤友啊，等等等等。然后伊能静就在那儿捧了一本书看。 嗯 嗯，那个时候呢，话叫做文艺。 嗯， 现在的话叫做戏精。 如果他可以的话，他会站到舞台中央捧这本书看，哈哈，我在看书，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但你知道我也是特别喜欢在包里装本书的人、你知道看书有什么好处吗？ 什么好处？ 别人不太愿意打搅你。 你就是不想跟别人说话你才看书的是不是？ 就是别人不太愿意，因为看书的人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在看书的话， 是的， 我不是特别容易打搅你、但如果他在看手机就更不好打搅， 可能会翻脸，手机还是个兵器，是不是？星光大道丹尼说手机太现实了，这个生活离不开手机。他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实在是跟手机挨得太近了，所以说如果一旦能看手机，可能就会看手机，是不是？ 对。 雨辰也来了，雨辰说早上好啊。 早上好。那关于地铁手机的这个话题，其实实际上我是一直想延续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在地铁当中有没有拍到过，或者是给我们分享一些在地铁当中的特别有趣的图片。我特别喜欢在地铁里面就是四处乱拍，你知道吧？我看到过， 吓人啊，怪叔叔。 我就是怪叔叔本人。就是我看到很温馨的画面或者很奇怪的画面，我又喜欢拍下来，你知道，在中国的地铁里面，你特别能够感受到这种 fashion 的精神。超级。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生就是穿了一条就是那个棉裤睡裤，就是你经常穿的那种， 很棒， 然后呢、 啊、 然后她穿了一双白色的耐克的袜子、然后配了一双高跟鞋， 哇， 是不是好 fashion？ 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 好拼呐， 这个不就是直接可以上巴黎时装周吗？对不对？ 对，马上就应该走起来，是不是？还有跟你说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我不是很喜欢泡咖啡厅吗？最近，然后在工体有家非常有名的连锁的咖啡厅，就是那个大家都得聊个上个亿的声音的那个咖啡厅、 M 开头的那个 M 开头的，对对对。然后在工体的那家特别有趣，工体那家从一楼上二楼的楼梯是这样的造型，就是他们整个一楼的范围很大嘛， 是一个 T 台。 对呀、you got me。就是大家知道吗，那家咖啡厅是整个上了楼梯分成了两半，第一段呢是一段小小的半层楼梯，然后第二段呢是一层小小的半层楼梯，可是这两个半层楼梯之间呢差了大概得有就是整个咖啡厅那么长，然后它就是一个长长的梯台，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就有点有一种想走起来的感觉，然后二手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就很像 T 台的时候模特交肩错肩的那个感觉，好想跟他互动一下，击个掌，然后就转个身摆个 ending pose， 知道？ 有没有拿扇子想要挡住他的感觉？ 有。 有吧， 抢镜头。 而且你知道，就许知远之前不是一直在被 diss 吗？然后许知远当时就发表过一个言论，就我听他的一个节目，然后许知远就说，他说，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少有这样的青年会捧着一本书来到地铁站，越来越少看到大家会用手夹着书走进一个交通工具，这个是我们时代的悲哀吗？我当时就在讲，告诉他，我说你要去坐高峰期的北京的地铁，你试试，你试试，你哪有空间把你的书展开翻页？ 就是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像文艺青年是不是应该换了一种语境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对，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带书？你在地铁里面到底看到过什么样的画面呢？ 我看到朱古力豆来了，朱古力豆说：“魏玲，你给我出来。”魏玲是我们下一个时段的嘉宾啊，然后她是做美食的，然后是一个美女，她的创业者做了一个平台叫做特食道，就是基本上去搜罗全世界范围的好吃的。 哇、哦！ 前几天就是她教我做的火鸡。 哇哦！ 哇哦！其实我也没有做。 我跟你说，昨天我在家做饭了。 哇哦！ 然后我炖了一锅非常好吃的牛肉。 还有剩的吗？ 还有剩的。 好的，一会儿见。 我最近发现， 我自己带米饭去好不好？ 我煮了米饭，不用你带。我最近发现了炖牛肉的秘诀。 什么？ 到底是什么秘诀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再告诉大家。 好的， 好， 怎么炖牛肉呢？ 一首《爆炸少女》送给大家。 看到这个，比如说我刚刚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就刷到了这个微信的读书这样的一个一个活动啊，然后他看，你看，就是他很多很多的电子书已经可以开始是免费的去领取了。 哦，是吗？ 对，然后我在免费领取的书当中，你还看到还有比如说《摆渡人》，然后《月亮与六便士》，然后《从零到一》， 哇， 《林语堂三部曲》什么的都可以免费的去领取。 哇哦，很棒。嗯，所以说以后在地铁里面哪怕是用手机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书了，对不对？ 对，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平台，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我以前不是咱俩不都是喜欢买书嘛，然后很不喜欢借书，然后也不喜欢把书借给别人。 对， 但是有一句话不是叫做非借不读吗？ 对， 然后那天我去单向空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就从书架上搜罗了几本书，然后发现其中一两本我真的还挺喜欢的，然后可是觉得，哎，买了吧又觉得买了又不会看。 嗯， 买了就真的会堆在家里不会看。 OK， 我在想如果是借的话或许就看了。 嗯， 然后我就借了。 你借了吗？ 我借了， 然后发现还是没有看，对不对？ 看了一半好歹会好一点吧，是不是？ 对， 所以说其实，所以我看到了微信上有一个平台，是一个朋友分享的，他是卖二手书的。 嗯， 然后会有一些名人卖二手书。 嗯， 我看到他分享的那个链接是来看一看蒋方舟的书架。 嗯 啊，然后蒋方舟会在上面卖一些自己的看过的然后不想收藏的书。 OK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有点共享书架的感觉。 嗯， 很便宜。 但是其实我觉得书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在于它的成本其实很高，因为它很沉。 嗯， 然后运送的成本就很高了。 嗯， 然后它又有纸张的成本，然后它又有这种搬就是那个占据空间的这个空间的储藏的这个成本。嗯，所以说如果真的是要买书的人真的是要很爱书才行。 对。 嗯， OK， 那我们进入下一条资讯啊。就是不知道在大家的这个观念里面多少岁谈恋爱算早恋呢？ 多少岁谈恋爱算早恋啊？让我想一想，那是少女的时代。 嗯， 哎，十七岁那年的雨季，那都不算早。 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你得的是流感吗？ 流感可能脑子不太好。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流感病毒就只攻击你的脑子啊？就其他 只攻击大脑是不是？ 其他器官都不攻击是吗？嗯， 我看到了。 嗯。 丹尼说山山水水我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see you see you， 加油加油 加油。嗯，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嗯，然后在这个安徽阜阳的一个高中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哎，真的，就是，真的，你等会儿让我想一想多少岁早恋算早恋。我觉得十二三岁， 就是他如果十四岁大概读初二的时候跑过来跟你说妈妈妈妈我恋爱了。 哎，说句心里话，咱们第一次喜欢一个人，尤其是女孩，大概都是十三四岁的年纪， 就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啊， 是的。 嗯，豆蔻年华是十三四岁， 豆蔻就是十三四岁。 那情窦初开呢？ 就是十三四岁，就是一个豆一个豆，你知道吗？朱古力豆。 你真逗。 不逗不行啊。嗯， 所以你觉得就是 豆蔻确定是十三四岁。因为以前考过。语文题嘛。 好。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告诉你是你的是你的女儿，然后告诉你说妈妈我恋爱了，你会支持？ 要问一下恋爱的定义。 OK。 就他说我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了， 要问一下在一起的定义啊。 就是我和这个男生有抱抱然后有亲亲。 亲亲稍微有点过，我觉得十三四岁的话。 15岁吗？ 15岁。 嗯， 亲一下可以，蜻蜓点水，好不好？ 而且只能亲额头，对吗？ 因为女儿，你还是会觉得 要联系， 就想保护她这种感觉。 那目前在安徽的阜阳是有一个叫做娜娜的学生，当然不是真名啊。 嗯， 她呢是被拍到了和她的学校的男朋友搂搂抱抱的这样的一个，就被那个监控录像给记录下来，然后被老师发现了。于是呢，娜娜的妈妈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她的小孩被开除了。 天哪！ 然后对方呢，那个男孩子呢也被开除了。然后两方的家长呢就觉得很奇怪，就觉得说早恋在他们看来是不应该，因为同学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嘛。但是如果是因为早恋这件事情就被开除，这样的处罚是不是重了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学校也给出了回应，说是重了一点，所以呢决定不开除。是让两个人 会不会太随性啊？这个学校 是让两个人写保证书和检查， 然后呢保证之后不会再早恋，然后检查自己的深刻的错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继续的在学校学习了。我看到 说是错误呢， 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内心真的心情还挺复杂的。 Why？ 我就觉得说一个在高中然后谈恋爱的这样的行为被我们认为是错误，然后呢在大学 是高中是吗？ 是高中。 天哪， 是高中。 天哪、 然后 高中真的是可以了。 然后女生就是在高中不准谈恋爱，在大学大一大二可能还不准谈恋爱，到了大三大四以后就要嫁人了。 嗯， 那什么时间谈恋爱呢？ 偷偷谈恋爱呀。不要在有监控的地方谈恋爱。但是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身边还是有，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班有早恋的吗？ 很多呀。 肯定有吧。很多吧。 很多呀。 而且好的老师不太会用这种方式去批评他们。 对， 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班的第一名，然后他就早恋。 嗯， 班主任根本不管。然后就还会经常跟他俩一起谈话。 嗯，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老师。 所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女生都是我们班的。 然后呢他们俩 两个人成绩都很好。 哎，这种情侣不用拆散的好吧。老师内心的担心是觉得哇哦，他那如果拆散他们俩如果出现情绪上的波动，是不是这个名字，对，这个名字会不会下降？对不对？ 那老师很功利啊。老师不是因为你该不该早恋而拆穿你的，而拆散你的，而是因为根据你成绩好不好而决定拆不拆散你。 你不觉得早恋这个词儿就是最功利的一个词儿吗？ 嗯，为什么？ 早恋的意思是什么？是恋爱影响学习。 嗯， 这就是很功利的一个词儿啊。 嗯， 就恋爱影响分数。 只要可以不影响学习，其实是可以早恋的，对吗？ 我觉得是吧。 有一些男生或者因为一些女生，因为自己喜欢的那个男生或者是女生成绩比较好， 去了清华和北大。 对对， 然后自己也考上了人大， 奋发图强，有这种概率的吧？对不对？ 很多呀， 是不是？那早恋应该支持啊。 我觉得最关键的可能是早恋，大家都可能希望早恋的人，成绩好吧？ 嗯， 就成绩好，你早恋就不算早。 所以以后全国的高中应该定下这样的规则：如果你考进了年级的前100名，你就可以谈恋爱。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导致分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考试这两个人都能够进前100的，而且全校就只能有50对，就最完美的情况下只能有50对，50对啊，只能有50对。 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多少岁算早恋呢？高中可不可以谈恋爱呢？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好，我看到了啊，今天的点事儿也来了，说山珍说水早，早上好。金刚说现在孩子13到15岁其实就谈恋爱了。朱古力豆说哇，主持人你们好，麻烦帮我通过电波给一个叫做汪泽瑞的小朋友点播一个祝福，祝他每天早点起床，快乐成长，谢谢你们。汪泽瑞小朋友你好，我是珊珊姐姐， 我是水水哥哥。 那在这里呢要送给你一个祝福，祝你每天都快快乐乐，我送你365个祝福， 天天快乐，天天快乐，天天快乐， 希望你每天早点起床听节目嘞， 学习好不要早恋。 你说朱古力豆有没有后悔？朱古力豆有没有后悔？ 跟着爸爸，爸爸说什么都不要听。 有没有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太可怕了？汪泽瑞小朋友，你害不害怕？害不害怕？不要害怕，我们没有你爸爸可怕。 是不是觉得爸爸很多时候说的话都是错的？你是对的。 你是对的。当你的爸爸让你好好学习的时候，你告诉哥哥姐姐，哥哥姐姐骂他。 太可怕了，这一个父亲的一个好心的叮嘱反而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闹剧。好啦，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送给大家。 哇哦，你是无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您可以通过广播的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我看到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当中，陈旭说他在地铁上曾经遇到过一个人吐了，然后吐完就下车了。那我就想问问他，如果是吐了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做才会显得优雅，然后美丽，然后又有礼貌呢？ 其实挺难的，除非你随身带了打扫工具。 或者说你应不应该去告诉一下那个乘务员？ 地铁上有乘务员吗？ 地铁的月台上有，站台上 有。你下去的时候就等于下车了呀。 然后也是啊， 对 啊，然后 他只要有动作就等于下车。 那守着那一堆东西 干啥？看着他，这是我吐的，你们不要砍单啦。 我吐的，我吐的。哎，跟你说，那边那个阿姨，这个是我吐的啊，这是我。哎，那个叔叔，这是我吐的，您不要误会是别人吐的，就是我，各位我。是这个意思吗？ 很难做，对不对？很难呢，所以就尽量。你也不能忍住不吐啊，如果是真的可能不舒服，你在公共的要上比如说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带个塑料袋，尽量的去做一些吧。 但我觉得在地铁里面可能晕啊吐啊什么的也不 是 自己就能预想到 的对不对？ 很难做，真的很难做。 然后紧接着，然后那个这个汪鹏程同学，他说这个不玩了，至少要吃了以后再下车。太恶心了啊。然后紧接着我看到陈旭说，其实他在他们高中恋爱的同学最后都是走到了结婚的。 哇哦， 我跟你说，我身边，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我身边就是我熟悉的高中同学，后来结婚的 很多， 特别。 我也是，就觉得这两个人好像从来不搭嘎，根本就没有关系。 嗯， 大家毕了业，就是上了大学，毕业之后，突然发现，哦，这两个人在一起了。 哦，你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天哪！ 然后后来走入婚姻殿堂的特别多。都是那种到现在为止就已经谈了有十年的那种， 哇、wow, 十多年。 我送你365个祝福。 为什么一定要 Q 这首歌呢？ 可能就是昨天看那个片子的时候被蔡国庆老师洗脑了。 哦，可能是。嗯， 然后其中就池子就说，池子你知道是谁吗？ 嗯， 池子 是谁啊？ 池子是一个中国的脱口秀演员。 哦，好。 然后最近还挺火的，九五后。然后他就跟蔡国庆老师上次上他们节目大概是3个多月前。 嗯， 他说，蔡老师你怎么又来了呢？您上次送我的365个祝福现在还剩200多个呢。然后其中有个段子超级好笑，反正咱们节目这个也不会造成什么多大的剧透的这个影响。 嗯， 其中有个段子是这样的，然后胡可去了。 嗯， 然后胡可说有一次他们不是家娃娃和那个蔡国庆的娃娃一起上过爸爸去哪儿吗？ 吓死我了，我还说你说他是家娃娃。我说家娃娃能发生什么事儿？ 嗯，有一次那个叫什么他问孩子说一年有多少天啊？孩子说365天。 嗯 嗯，你怎么知道一年有365天啊？因为一年有365个祝福。然后胡可说，那你知不知道每四年有一个闰年有366天呢？孩子特别生气说，哼，那一天你得不到蔡叔叔的祝福。是不是很可爱？ 是好笑的。 我觉得咱们也应该经常送咱们的粉丝一些祝福。 嗯，比如说 我送你365祝福。哎，真的会有很多高中同学步入婚姻的殿堂，对不对？是一个好美好的事情、哦。 真的是一个好美好的事情，而且、嗯，其实说实话，因为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早恋的一个新闻嘛。 是的。 然后，其实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我有一个女儿和儿子， 嗯、 我给他们认定的早恋的年纪大概在几岁？ 嗯，你想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的非常非常的仔细，然后最后我想的这个答案就是大概介乎于初二。 嗯， 我觉得差不多，对我来说就不太算早恋了。但是我会就是比较关心，就比如说你们干了什么。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话痨或者比较就是八卦的爸爸吧。可能会。 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是如果是从小对孩子这方面的观念教育的比较好的话，然后沟通比较好的话，孩子在就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对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产生一些情愫，然后哪怕两个人互相看对眼了、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早恋的情节，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你看程思就说，他说我们班有一对儿初中就开始了，高中在一个班是前两名，现在娃都7岁了。 多幸福啊，是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我们看看翻滚朋友圈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朋友圈资讯呢？ 我看到很多朋友来了哈，比如说范范啊、基因那点事儿啊、金刚啊，还有刚才一直跟咱们互动的程序啊，各种各样的朋友啊。然后想问一下你们在哪个城市呢？因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风水最好的几个城市。其实说风水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迷信哈，只是一种哎，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挺带那个劲儿的那种感觉。 也是一种算法。 是的。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城市是伊犁。 伊犁啊，我知道、是新疆的那个伊犁。 对的。 是。 伊犁呢，它的特点8个字，形如八卦，风水绝佳。 哇哦。 它的全称叫做伊犁特克斯，被称为中国风水第一城，它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八卦城。它的奇妙之处呢，就是整座县城是依照易经当中的八卦后天图而布局的。如果你拍那个俯拍图从空中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座城市是一个八卦的造型。 哇、 如果是在追溯一下历史的话，相传这座八卦城是由全真教妻子之一的丘处机设计的。相传 丘处机是那个丘处机吗？ 是那个丘处机，全真教妻子嘛。就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英雄小哪吒。他设计的 丘处机啊。好， 他有8条主干道，分别对应了8个字，这8个字我只认识乾和坤。还认识坎、震、离，就是八卦当中的其中8个字，大家帮我查一下，然后把拼音给我注出来，好不好？ 这里，朝坎。 是咸坎艮震这个字不认识，然后离坤对你不认识吗？ 哪个对？ 对线的对啊。 哦，对线的对是吗？ 嗯。 放在里头看起来很不像字哎。哦，我没有看到第二行。咸坎、 哎。你这样审题是没有办法恋爱的，知道吗？ 是的。 你这样审题。 我没有资格早恋。嗯，我还没有好好学习，只有进入年级前100名才可以早恋。 对，嗯。 接那点事儿说，我们早恋的都没有成，跟珊珊说的情况一样。啊、 哦，是吗？ 好吧，范范说听你们的节目每次都感觉像听相声一样，太欢乐了。哎，客官您坐好。那刚才说到伊犁这件事情呢，的确是这个城市是弥漫着神秘的玄妙的这个气息的，不仅是暗藏着周易玄机的一城，还成为了中国研究城市走向风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标志。 嗯，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它的特色小吃有什么呢？有奶茶呀，有抓饭呐、啊、粉汤啊、纳仁呀，哎，还有辣罐和血肠啊，等等等等。 好吧，我去 去去、 嗯、我 去 吧， 嗯、 带我去伊犁。 嗯 嗯，那第二个这个风水很好的城市不用说了，就是我们所在的大北京。 嗯 啊，北京。也是8个字，龙兴之地，上佳格局， 绝对是， 对不对、嗯？ 北京的这个格局是绝对没得说的。 哎，是的、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嘛，是一座有着多少年建成历史？要考一下大家。好的，3000余年建成历史，861年建都史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很多的，有几项世界文化遗产呢？要考一下大家，嗯、拥有6项世界遗产。 那个字儿，那个字儿读逊。 哪个？ 就是那个刚刚我说、 啊、你查了一下是吗？ 是程思帮我们查的。 哇，谢谢， 太厉害了。 那个字念训是吗？ 我们就是要传递这样的早间正能量，对吧、 嗯、 主持人就负责不认识、 嗯、 然后呢我们的观众就负责查， 对， 然后我们就一起学习，对不对？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哦、那个训好难写啊。就是拐就是上面两个 四字， 然后底下一个共木，是不是、啊、 对。 嗯， 嗯，好嘞，这字念巽， 对， 应该是八卦当中的对应的八卦分别的名字， 对， 是不是、啊、 嗯， 嗯， 嗯， 那北京就不用说了，北京这个风水的确是相当相当的好了。这个巍峨雄浑的太行山，还有苍苍莽莽的燕山，从北面拱卫着北京城，而北京城的南面呢，由永定河蜿蜒流过，形成了山环水抱的一个绝佳风水的格局。是不是很像神棍了、哦？我今天。可是我们很少有这种角度去看北京城吧？ 对，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 我在笑河南。嗯，这个会面耿团结，我觉得耿团结说话真的特别特别有水平。他 说什么？ 他是发了3句话，第一句是哇哦，山山水水的智商高，第二句话智商高的情商就低，第三句话比如我。这个他主要是有2个意思啊，我这样来理解。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没 懂。第一层意思呢、嗯、就骂我们两个情商低， 嗯， 对吧？第三个意 思， 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情商高。哦不，就说自己智商高， 那、 对吧？ 对， 我们理解你的意思了。 嗯，收到了，好不好？嗯，大概有意也到今天为止了。 在我们的节目的这个982魔力工厂当中，又炸出来一个早恋成功的 谁？ 海涛同学 哟。 海涛说：“我的早恋成功了，现在他在我身边，驾驶位上，天天拉着我有紧急通道，然后玩刺激。”然后和17年前在学校早恋时一样的心跳， 哇哇，我的天，我有点受不了，我大早上的这把狗粮，但是好幸福啊， 好幸福，有没有？ 好幸福，你在一起几年了呀？嗯，17年到现在，17年 没有。他说就是17年前在学校的时候早恋的时候是一样的这种心跳。 你们的早恋指的是什么时候早恋？你俩是从多少岁开始的呀？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 然后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不懂事的老师、啊、 确定旁边这位有驾驶执照对吧？ 确定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懂事的老师啊，不懂事的家长啊，都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呢？ 嗯， 然后你们俩打算结婚了吗？嗯，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状况？特别特别想听一下。你知道每次这种时候 是17年前，他意思是说是17年前。我读成了17年，你看就17年这样的，就是我的第一反应都不可能是17年，对不对？我的第一反应都是17年了，17年哎。然后他们现在的小孩3岁，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小孩3岁， 我都不敢想。 送你365个祝福， 我送你365个祝福。 大一在一起的 啊，大一， 大一还好吧？ 不是算特别严格的早恋， 不是算特别严格的早恋。 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学的那个恋爱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嗯、 就毕业的时候，你把那个毕业证换成结婚证，嗯，把学士服换成婚纱。 在我们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程思说：“你俩智商果然很高。”而且海涛说了，海涛说了，是他初恋。这个时候，连扇贝 都要鼓掌，扇贝听了都鼓掌，是不是？ 对呀、啊，初恋在一起，结婚有一个小孩相伴终生， 羡慕羡慕羡慕羡慕， 这不就是无数人梦想的生活和人生吗？ 对， 虽然我知道不是你梦想的，但是很多别人梦想的 人生，其实是所有人梦想的， 是吧？ 嗯，只是有些人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没有达到，然后就放弃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痴情的种子， 嗯， 只是经常碰到大雨，后来就淹死了。但是好幸运，就是能看到这样的故事，我觉得他们的确是哇，一段佳话， 太棒了。 目前是微微一笑情侣榜单当中的第一名，嗯， 然后目前我们微微一笑的情侣榜单统计了一对儿。 非常祝福你们，我们节目会持续跟踪你的。 哎， 我们节目还有两个月， 我特别想问。只有半个月了啦、嗯、大半个月了啦， 是的呢、嗯、 然后我特别想问，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谁是初恋就成功的？ 嗯， 冒个泡好不好？ 好的。我的初恋在哪儿？ 我的初恋 好遥远， 给他上炷香。 大哥一路走好，大哥走好。好，继续分享一下、嗯、再分享一个这个风水很好的城市好不好、 okay. 把北京的这个特色小吃说完哈。爱窝窝炸酱面、驴打滚、豆汁、卤煮火烧、北京烤鸭没得说了。那还有什么城市这个风水特别好呢？西安龙兴之地、陆海丰饶、人居之府、嗯、啊，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座文化名城了。那它的好吃的地方有什么呢？羊肉泡馍、葫芦头、肉夹馍、臊子面，包括还有洛阳，也是风水非常好的城市，南京，然后这都是会让人产生这种有着龙盘虎踞的感觉的一些城市啊。其实温州也是啊、 嗯， 哎，也不知道大家生活在哪座城市呢 ？OK， 给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喽、 嗯。海涛说：“哈哈，谢谢大家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要送你一首歌，也是代表着我对你的祝福。这首歌来自张杰，名字叫做《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什么鬼啊！呸呸呸呸呸呸！来听首歌了啊！祝你幸福。 起的锋芒划过黑夜，有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竟是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 OK，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一些评论、啊、 是不是、 啊、我也看到了， 嗯， 有一位叫杨的同学， 哇、 他说我是早恋啊，但是我的女朋友不是早恋 啊， 我初二的时候就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了，我的而且她是我的初恋，我的女朋友是我的英语老师， 哇哦， 而且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九年了， 那你英语一定很好吧？ 不一定， 不一定，是不是、 啊、这个不一定，你知道就是张柏芝好像和她有一任男朋友分手的时候，她就说千万不要把英语老师当男朋友，这样英语不会进步的。 是不是英语老师的中文变得特别的棒， 舍不得罚呀， 还是非常非常的祝福哈、嗯、来吧，咱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肯定都关注到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对不对？12月3号到5号的时候，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的桐乡乌镇举行了，大会呢设置了很多论坛，来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那其中不可避免的人工智能成了一个最大的亮点、 嗯、 然后在会场内外呢到处都是黑科技，然后各种机器人招摇过市、嗯、你能想到各家都带着自己的机器人去吗？ 嗯， 其中有一个机器人在扫地啊，那个机器人长得特别特别的酷、 嗯、 但是我关注的点是一个那天在扫地的大妈， 嗯， 那个大妈怼了其中一个机器人， 他见到笑什么， 我觉得大妈怼机器人这听起来就很好笑了、啊 对不对？ 继续、 嗯、如果你是扫地的大妈，然后有个扫地的机器人、嗯、你要怼他的话你会怎么怼呢？ 走开， 嗯， 抢我工作。 不是，他是有理有据的。 嗯 嗯，大妈是这么说的，有本事把草丛里的落叶扫干净啊。你能 get 我那个点吗？ 哎，我觉得大妈这样真的是给自己给自己挖坑买粉呢。 为什么？因为就会激起各种那个工程师的一个 工程师就说我一定就设置一个就可以去草丛里面就是扫落叶的机器人。 嗯，然后其实你看网友的评论，比如说最高的一条点赞的评论获得了几千条点赞， 嗯， 就写的是大妈不会下岗，就像大妈说的树丛里的落叶机器人扫不干净的。 嗯， 嗯，然后底下全是站大妈的，大妈说的太对了。 我想问一下，大妈能保证扫得干净是吗？ 嗯，大妈会努力， 会努力。OK，OK，OK， 对不对？ 嗯。 然后大妈如果扫这个落叶里的树丛里的落叶的，树丛里的落叶的话，她好歹她扫不干净，她可以用手捡一下嘛， 嗯、 对不对？ 嗯。 机器人可能会把草拔了。 我觉得可能是。 可能会是不是啊？嗯。 大妈好厉害，我觉得。 找到了一个漏洞。 大妈好厉害。 嗯。 真的，我们就需要多一点这样的大妈来给我们提意见，然后让机器人更快的进步，好不好？大妈的内心想说，恶习我就是机器人永远不进步。 你怎么嘴今天说这么滑？你是看上嘴爱吗？ 然后 我这语言天赋好强哦。 靠近，谢谢谢谢、 嗯。 靠近不代表我快乐。他说，嗯、为啥就只剩 不代表？ 为啥就只剩几个月了？是要复播了吗？ 哇哦！ 我和珊珊好像在节目里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的节目可能会在明年有一个调整，就是微微一笑在明年可能会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来出现，那我和珊珊可能也会以另外的形式来陪伴大家。 对，也可能不叫微微一笑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也可能会做什么样的调整，但是的确有可能。 对、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微微一笑的，喜欢珊珊说水固定搭档，然后一周经常跟大家见面的朋友，这一段时间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抓紧时间， 因为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嗯，让我们的早恋就是更长一点。 让我们知道早恋结束的时间，然后共同把最后的这段路一起走好，好不好？嗯， 微微一笑就是今年四月份开播的，和大家也是走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是的，是的。 再说都要哭了。 嗯，为我们变得更漂亮。 嗯。然后程思说，因为他俩要去结婚了，所以不播了。然后代表不靠近不代表。 程思，你是真的以为我俩傻对不对？ 然后靠近不代表快乐说别闹，珊珊好像结婚了，水水不知道。 嗯，嗯， 我知道的，我知道珊珊结婚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种事儿瞒得过去吗？有本事你把他结婚的消息瞒过去，对不对？ 水水不知道，原来水水知道啊！妈呀，我还瞒了这么久。孟加拉也来了，说、嗯、哦，我发了几个大哭的表情，没关系了，我们还是会努力出现的，好不好？ 嗯。然后程思又说了，说机器人会把草皮掀起来，把落叶抖掉，然后再铺回去。 哎，那这个过程也是挺流畅的。 这个时段呢，再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好不好？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数据吧。12月5号的时候呢，举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刚才在第一个时段水水分享的跟阅读的消息是有关系的，是叫做第7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是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然后它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调查了北京人读书的一些情况。那它其中的数据结果是这个样子的，2016年居民人均指数阅读量达到了10.97本，也就是超过了10本，这在几年之间也是一个正在增长的数字，因为前几年的时候都不超过10本啊。所以这条新闻的标题就是京城居民去年人均指数阅读量超10本。 哇，很棒，每 年对，是一个好的进步。其实10本还算 不错了， 算不错了， 算不错了，平均差不多一个月能有1本吧。 然后再加上一些零碎的阅读啊，一些深度的公众号啊，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进步。 对，你们的就是北京市的平均阅读量已经是珊珊的2倍了。 好几倍，无穷倍，好不好？我是零。 OK， 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读书这件事情现在越来越被怎么说，被大家说起来，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的。 是吧？就大家会问说，哎，最近读了什么书？ 对的。 有什么书推荐啊，什么什么的。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就是框定在纸质书了。这个调查它写的是纸质书， 对，它其实只是看纸书的人均阅读量嘛。如果我们再算上电子书，再算上其他的，比如说杂志啊、报刊啊，那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多的阅读量的平均的统计结果。但是就像水水说的一样，我们很开心这件事情在越来越发生一个好的改变。 没错。 我自己觉得是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是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了。就像比如说咱俩都是属于很喜欢纸质书的人，对吧？ 对。 然后昨天参加活动送的一个礼物是一本书的造型，然后展开是一个那种就是带折页的小台灯。 那个很火。 对，我本来想送给你的，但是我有点舍不得，所以我决定不送。 那你还要把它说出来干嘛呢？我送你365个 祝福。 OK，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珊珊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他们的北创营的同班同学。目前呢是在做一个美食的一个创业的项目。 对， 所以今天所有的吃货啊，你们赶紧的留下来，会有 留下来， 会有福利。 是的， 而且我们今天在第二个时段当中准备好口水，我去咽一下。 你带早餐了吗？ 我吃早餐了。 你给我带了吗？ 我没有带，因为今早没有来得及。而且我吃的也不多，我就吃了2片饼干。 行了，放歌吧。 10颗红枣，然后喝了点水。 你快上火吗？你吃这么多枣， 补血。那我们要送给大家。接下来不吃早餐。可以。我觉得我们就播一首这个不吃嘻哈是一件，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送给大家。 好的，送大家一首很可爱的歌。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优雅，像休假时那种心情。 Flash it is all my， 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ura，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I know，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却没有上市当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火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可是总是忘了吃早饭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个吃货而且每天吃早餐确定自己会比珊珊更健康的水水。嗯， 什么心态。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一个特别会吃东西而且愿意教大家怎么吃东西的美女。女生先来看一眼长什么样子好不好？魏玲， 大家好，早上好。九八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那么早就爬起来听我们的节目。 对， 感谢你也这么早爬起来上我们的节目。 是的，就是我们的节目都是爬着来的。魏玲是我北创营的同学，他做了一个平台叫做特师道，我就可以先从我跟他的一个交集，就是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活动说起。 好， 这是我此生这辈子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的鸡，就是 火鸡是吗？ 火鸡就是做火鸡这件事情很难。你说你吃吧，可能还吃过，见也见过，但是我没有见过生的火鸡变熟的这个过程。前段时间魏玲在他的平台叫做特师道，然后办了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邀请了几位同学，我们就是他教我们怎么样开始刷那个鸡，腌那个鸡，把鸡里塞上料，然后烤那个鸡。对，然后我非常非常准确的参加了合影的步骤。 OK，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最近有一位歌手要在北京开演唱会了。 是的， 那就是艾怡 良，12月9号的时候要开演唱会。对。 如果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您就有机会去抽取到我们送出的3张艾怡良在北京的演唱会的门票。 好吧，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和我们互动，和艾怡良也能有一个演唱会的约定。 对，那我现在要把就是当初参加魏玲那个活动然后和火鸡拍的那张照片，其实我全程参与了啦，发到我们这个微信的直播平台982魔力工厂里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眼。所以要问一下魏玲了，是不是还挺爱组织这种活动的，经常跟身边的朋友啊跟特师道的粉丝啊来分享一下你所了解的各国的美食文化。 对对对，我们现在其实经常会做一个活动，基本上每周吧会做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现在每周也会做一个直播，就我现在每周六下午会在我们的微博教大家做一道餐，然后我们教大家做餐的同时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各国的美食文化，比如说上周我们介绍是韩国的美食文化，然后我带着大家做了一些韩国泡菜，嗯，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往往会去买 kimchi， 但是 对 一般很难自己做，可是 kimchi 出现了，对不对？ kimchi 出现了，出现了， 对，哦，这是广告吗？ 不是 ，把嘉宾吓的，你看没有？ 没有，我就跟他，我跟珊珊说，我说有一个单词叫 kimchi， 嗯， 我说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这么说，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去韩国这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个单词儿，然后他就问是什么，我就说是韩国泡菜，你看就出现了吧 ，kimchi，kimchi， 对，然后这个韩国人最大的发明，我觉得就是 kimchi， 真的在他的每道菜里面。 扇贝听了都要鼓 掌， 这叫什么高级黑是吗？OK， 那我们来聊一聊韩国人最大的这个发明。 对，因为这个话我当着韩国人面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其实他们也很承认很同意，就他们 kimchi 是这个所有的菜里面就最重要的一个 ingredient， 一个成分，所以就他每一道餐然后每一家人都肯定要存很多的 kimchi， 然后我们当时直播还有做的时候，我是早上做了半颗白菜，下午带着大家做了半颗白菜，然后我们来了一个韩国朋友，也是我们团队的一员，他是美国长大的韩国女生。 威力稍等一下，你知道现在水水他们家门口堆了好多白菜吗？ 哇，那太棒了，就是直接可以用来做 kimchi。 我其实就是去他们家不要拿一颗吧，我就拿一颗有点明显，我可能就把它掰出来拿，这样会稍微好一点。 哦，那是别人家的是吗？ 我以为是家的。咱这样咱就不讨论你家的那个怎么偷白菜的问题了。所以那天下午你们来了一个美国女生吗？ 对， 她是 长大的韩 国 女生，所以她一起，他非常感兴趣，因为他是我们的撰稿，也有一些我们的就是合作参与我们的拍摄，然后他特别到现场来，然后跟我们就讨论，他说在我们韩国做这个泡菜就是一个家庭运动，就是一定是不是妈妈一个人，他会带着他的女儿，然后一般来说有几个女儿还有一些其他的家人一起来手工这样共同做泡菜这个活动，所以他说你这样只做半颗白菜，他说你一定要跟你们的观众，特别是中国观众说，我们做泡菜是一片一片的做的，就是有很多缸，然后缸里面放很多泡菜，然后我说那你们得吃多久呀，我说这么多，就他们一做可能做一天，就光就是给那个泡菜涂酱，他说我们3个月就吃完了， 天哪， 3个月就吃完了。 所以你知道我从2008年的9月份到可能2010年、2011年的这两三年或者3-4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从来不吃泡菜。 为什么？ 因为我2008年8月份整个月都待在韩国，我就那一个月，我感觉把我一辈子要吃的泡菜都吃完了。 对， 我很理解。对， 但是基因那点事儿说了一件事，基因那点事儿你知道是谁的哈？那个 田埂 ，对对对对。他说泡菜是中国人发明的。 哦，是吧？ 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中国发明的。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端午也是中国的，只是说韩国的那个什么端午祭，就是可能后来演变到了韩国去了以后，他自己发生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变，对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期韩国的节目，然后我就没什么好说的话，就没法做节目，所以。 对， 所以想说一下 泡菜是不是？ 对，泡菜毕竟是它特色嘛。 对，很多都是中国发明的。比如说我昨天看了一句诗，那个诗特别特别美，叫做《人生50年如梦又如幻》，就是特别有名的什么织田信长朗诵过的那个诗。然后我就去查，这是叫日本叫和歌。然后我就去看和歌叫什么，发现是中国的乐府诗演变过去的。 对 对对，都 是 对。足球也是中国发明的呀，对吧？ 蹴鞠， 对 吧？咱们就变成了。请问中国发明了什么？ 而且今天点上说一天3顿，然后吃的是有多快啊，就是韩国的这个 kimchi 这泡菜， 对，它真的是一顿饭，它是这样的，就是它韩国菜一上来它先给你很多小菜，然后那个小菜都是提前做好的，比如说它可以泡白菜，就是 kimchi，然后还有那个大根，对，萝卜，然后还有什么黄瓜豆芽，反正想泡的蔬菜都里面泡，然后你比如说先生回来先端上一些菜，哦，你可以先吃着，然后他就拿 kimchi 去烧别的菜，所以他除了做前这个开胃菜之外，同时他可以做很多的 餐的辅料，所以用起来很快。 因为我的味蕾就开始分泌唾液， 我也开始 分泌了。因为我觉得 kimchi 很刺激， 就是 kimchi 吃了很健康的，我开始觉得是不是腌的不太好。嗯、其实很注重就是帮助消化呀，所以很好的一个菜。而且它这个白菜酱储存了以后，确实是很棒，很好吃。 今天点事儿就是魏玲在这边说 kimchi 是一个很健康的，你回应一下好吧？ 他俩为什么不直接聊呢？ 对他是来怼的吗？ 其实我好像以前每次去韩餐厅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去韩餐厅发现哇送了这么多小菜，都觉得好幸福啊，你知道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觉得我还很穷那时候，然后哇还有这么多送的菜，感觉吃送的菜都能吃饱，再随便点两盘烤肉什么就可以了。但是好像韩餐又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除非你吃烤肉哈， 嗯， 其他点的基本都一个味儿。 对、 别管你是什么汤，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对，我特别想问魏玲，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去韩餐厅吃饭的话、就比如说三样菜，就是三道菜你就能够品鉴韩国饮 食 文化，你会建议点哪三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你想 想好， 比如我的情况就是我一般去韩餐厅首先是五花肉 啊，对对， 烤五花肉是我会点的、然后石锅拌饭， 对，冰冰棒， 这是我会点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点泡菜饼，我特别喜欢吃泡菜饼，不喜欢吃饭。咱俩饿成这样，然后还要点餐，我眼睁睁的看着水水，然后跟我说话的时候，好。好，他一直在咽口水。 你知道 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因为我今天有点起晚了，然后那个司机催我催得紧，然后我就想着说，天哪，我说今天的主题是美食不可辜负，吃货快进来，我居然就是唯一的一天早上没有怎么吃早餐，我只吃了两块饼干和十颗大枣。 那已经很多了吗？ 行的呀， 十颗大枣 听起来就会很上火的样子。去朝鲜餐厅和韩国餐厅的 骂人是吗？ 不是，因为你看跟他们的互动特别的有趣。今天这老师首先说啊，对，这个泡菜的确是助消化降血压，然后朱古力豆说基因那点事儿是朝鲜的。我们去他公司走访的时候，基因那点事儿是请我们去朝鲜餐厅吃的饭 啊。 那如果去说回韩餐这件事情啊，如果为了你去韩餐厅的话，你会点哪三样呢？ 哎，我其实想说一下，就是我会去看他的每样食材是不是做得很好。比如说刚刚提到说这个五花肉，他五花肉的选择是不是很好？像在韩国，他原来就是不吃牛肉，他因为觉得牛确实跟甜的不吃，他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现在慢慢的吃，因为韩国，怎么讲，就是，有一些地理条件的原因，然后所以就是还有经济条件原因，所以他是慢慢的开始什么都吃的。然后我最近我除了自己做泡菜，我原来都是自己买泡菜，包括在美国留学时候都是买的。然后最近自己做泡菜以后，我发现我对泡菜就光泡菜那个菜，我都会去分辨它到底做的好不好，它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就从一个小 分辨的怎么分辨， 对，就比如说我在那个比如说在超市啊，我去买的泡菜。你会发现现在买的泡菜都是很粗制滥造的，有的泡菜你可以拎出来会发现它连就是根都没有切，就是真正的泡菜它是需要把每个白菜的根剁开嘛，就是它不会连在一起， 看到整颗的泡菜、 对，就是整颗泡菜里面，这个 是 很不对的，它必须把根切了以后，然后戴个手套，然后拿每一片叶子去磨，然后给它 massage， 给它按摩、让这个味道进去。但是工厂化的它真的就是没有人帮你去切，它就丢进去， 人家也便宜了， 对、 可是真的泡菜自己做也很便宜，我真的惊讶于就是你知道在北京买一个白菜有多便宜，然后那些料也很便宜，然后你批量做的话非常的简单，而且你可以一直吃，所以我觉得这挺好的。然后你带着家 还剩吗？ 我也这样想的，能不能直接拿一瓶？ 我办公室还有一些，然后那天不是我们对做直播，然后 吃牛肉呢， 太忙了。 那天做直播的时候， 然后那个 差不多了， 那个对，那天达飞还说，哎，这个之后要来嘛？然后我说你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我泡菜留在办公室，你来拿就好了。对， 下次活动记得叫上我和珊珊。 哦，真的吗？那太好了。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会想做饭的。 对， 哎，我觉得你特有品味，你经常说你会在家做一个什么？刚刚说牛肉汤是吧？ 就炖牛肉。我跟你说，我找到了炖牛肉的诀窍。 什么诀窍？ 就是买一口好锅和买好的牛肉。 这点我特别同意，食材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昨天因为我买的那个牛肉还挺贵的，然后我也买了一口，就是那种就法兰瓷的那个锅， 我知道，就是那种专门的很沉沉的盖盖上的那种。 然后你就把牛肉放进去，然后按照正常的炖的那种顺序炖，它就会出来很好吃。 对，是的，是的， 什么都不用管。 我告诉你，我家有锅。 然后就买牛买好， 就差牛肉了， 带牛肉来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目光从亚洲，我们稍微移得远一点， 对对， 好不好？因为今天就是魏玲过来，好不容易我们可以聊全球的美食文化。那比如说你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除了那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想知道的国家的或者地区？ 特别太偏门呀，我想知道的。 我觉得它因为食物肯定是几个体系嘛， 对 对， 对，我们讲讲 哪一个国家之类的。 对，咱们先从欧洲或者是 可以 其他的，对不对？欧洲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欧洲还是一个挺大的范围。 Okay. 然后很多朋友去欧洲的时候会想找点好吃的，再加上欧洲的一些吃的对我们来说都差不多。 其实人家差很多。 对，还是想请魏玲指点一下迷津啊，为什么欧洲在我看来就是一坨吃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们现在在主要教大家或介绍的呢，也是以欧洲的餐为主，因为欧洲它是有很多的国家和文化，那么它其实真的不是一大坨，就是它会分得很细，然后在这里面介绍起来也会比较有意思，就是帮助大家去认识各个国家的美食。比如说我们可以抓几个主要的，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法国，还有一个是北欧那边。那么我觉得我们去年的时候到今年上半年做了一个系列片叫意味深藏，就是意大利的味道深深藏，然后我们拍了一系列的视频，就是我们会请很著名的一位意大利的厨师然后他教大家怎么做意大利的传统菜，然后一集是教一个菜，然后后来发现我们真的已经做了很多集了，还是没讲完这件事儿。就意大利的美食， 大家有这么多传统菜吗？ 意大利的美食， 对， 来，你说一说，在你 你想象 一个，一人一个， 嗯，好， 然后接龙看能不能说下去， 可以。 好，第一个最占便宜，意大利面， 好， 披萨， 意大利饺子。 哎，你这个披萨 可以 要混的好不好？ 意大利披萨很有名的，我跟你说， 你有没有脸从我这儿推荐披萨？ 没有没有，意大利的披萨是那种薄脆儿， 对， 就是那个不是那种传统的软绵绵的芝士的披萨， 超薄的那种披萨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难啊，生肉， 生肉， 我吃过一种就是生肉， 那叫火腿吧？ 那个是西班牙的， 我很喜欢吃火腿啊，我说的不是火腿，然后我说的是。是，就是它是一坨生肉，跟饺子馅儿似的。有没有叫什么塔塔的之类的？ 算你过吧，算你过吧。薏米，对不对？ 就意大利米， 就薏米做的 risotto。OK， 好，潘多尼面包。 好了，来继续啊！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环节全部由魏玲一个人来，好不好？ 那我继续好了。 我好啊。 那个 M 什么什么什么开始的那个 M 豆， 你收人家钱了吗？ 对， 广告， 此处无广告。 还有那个奶酪，就什么 mozzarella 什么 cheese mozzarella cheese， 对 ，cheese 配那个小的西红柿。 哦，你很懂，对对对， 这超好吃， 是吗？ 对，因为意大利它真的是以奶酪闻名的，然后它的奶酪的种类真的是非常繁多。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能够到中国来的，可能就那么几种，因为中国吃奶酪的人群比较少， 对， 而且我们其实有很多想吃奶酪的人，但我们不知道在哪，所以我们的平台其实也是在挖掘这些人的兴趣爱好，然后我们希望给他提供好的东西嘛。然后还有我发现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呢，他有特别多特别好吃的奶酪，但是他只能保存2到3天，就你肯定是当时吃更好的，而且在意大利的年轻人中间非常的流行，他们就是这个。然后我在现场吃的也很开心，但真是带不来，我曾经带过来了，带过来到这边大家吃的时候确实是味道有点降下去，而且我飞过来可能就一天嘛，但是如果是运到客户那边去就不太现实，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吃不到。我们今天得聊 就是吃不到，哈哈。 对，所以可能未来吧，如果说真的是有更好的物流或者是更好的达到客户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做。而且另外我也很希望以后可能在这边也会做一个奶酪工厂，然后能够给大家直接提供。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可能在国内大家都会说意大利面嘛，然后意大利面意大利面，但其实意大利面在英语里面它是两个词儿，就是有一个是叫 spaghetti， 然后有一个是叫 pasta， 就是 spaghetti 和 pasta 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其实我 是觉得其实在国内很多餐厅就是做的意面会让我真的觉得就是让中国的内地的朋友们感受不到真正的意大利面的那种魅力。 对，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在国内的很多意面他们就是中式的那种， 就是煮了面条浇点那个 sauce， 然后加点酱汁， 对，然后浇点西红柿汁，然后那西红柿 浇点老干妈， 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所以在魏玲理解真正的好吃的意大利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对，其实我也是回国以后我也是跟这个厨师们交流啊，我们发现最大的一点就是意大利人吃这个面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词叫 ardent， 就是它要有点硬的感觉，就是它一定要吃到那个感觉。如果你是烧的就像我们现在吃面这种一定是很熟很烂的，觉得这样一助消化你这才叫烧熟了嘛，然后他们会觉得这 overcooked 就烧过了，然后觉得你这个很不正宗，这个面是不是不好。但是像意大利的厨师和餐厅现在已经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口味，他会故意把它烧得软点，这样子大家会觉得你不是生的，否则他会去投诉。所以意大利的厨师其实也是到中国来他要慢慢适应当地的文化，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可能他们了解的这个意大利面的人他也出国，他回来以后知道这个不是生的一个表现，反而是很筋道，就我们讲面的一种筋道，所以慢慢会了解。然后意大利面它配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它配罗勒酱，这是意大利的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特产， 对不对？ 我好像爱吃，而且好像咱们还曾经一起去什么三元里的那个菜市场买过罗勒，是不是？ 对，那罗勒超好吃。 对，它配罗勒酱。另外意大利面还可以配墨鱼汁，这个是意大利海边比如像威尼斯的一个特产，墨鱼汁就是黑的撒上去，其实对身体很好。然后呢这个在中国人好像不太吃，而且我觉得很搞笑的是，我曾经在美国的餐厅，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比弗利的餐厅，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中餐馆，然后它的一道最有名的菜就是点击率最高的叫墨鱼饭，说是中国的菜，然后它整个菜单翻出来没有几道菜是我认识的，就我说我明明是中国人啊，就当时那时候就是去找中国菜的，然后他说我们这里特别 popular， 然后那个餐厅全是美国的一些名流，就是演员啊这些，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当成中国的印象，然后我一看都是世界各地的墨鱼饭。 对，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写的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然后中餐厅里到底都在吃什么，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吃过，然后莫名其妙的一些餐品， 对 有很多误会 方法吧之类的。然后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穿插着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位叫做明的同学，小明说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火腿怎么做好吃， 直接吃。 对，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火腿它其实腌制的这个过程会非常复杂，因为我们直接去工厂去看过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一般会去这个农场的源头去找这个食材，然后会找比较靠谱的源头。然后这个火腿的制造，它首先从选这个猪的时候，他要去选是一个有机的，然后这个猪的品质很好，他会给猪盖一个章，特别是在意大利的帕尔马，就帕尔马的火腿。然后呢，他这个猪吃的东西是奶酪的水，就是晾奶酪的，对，然后所以其实是奶，所以这个猪长大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奶，而且这个奶酪一定是有机做的，所以那个就它比它真的是喝奶长大的猪。然后这个猪长大了以后它要检测，有一些猪是过不了关的，过了关的再盖一个章，然后呢它才开始做它的加工。然后就是你想啊，养这个猪得要一年，然后选猪，而且这个猪是有种的，它一定是在一个专门养这个种猪的区选出来的猪盖上章。然后呢他要再进那个工厂，进这个帕尔马火腿的工厂非常的震撼啊。然后你会发现他开始腌这个猪肉，一般来说要三年，就是一到三年，然后出来了以后他有那个很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再去检查。然后帕尔马有个就是火腿协会，他那个火腿协会每年要收各个火腿的这个很高的费用，因为他就要每个工厂派驻人，而且这人是轮流来值班的，就不能够任何的受贿现象呀各种的。然后他看到这个猪到那个点就是完成的时候来交的时候，每一个去检查，他要拿根针去戳，然后戳了以后去闻这个味道，并且看了以后再盖一个章。所以一个猪身上有几个章，只有这些章都 OK 了以后他才能出品。 目前我数到的是三个章。 对，三个章， 对吧？就是只有这三个章全部齐全了， 对， 这只猪才能被称作为真正的帕尔马火腿。 对对，然后他那个为什么这个协会很有权威，在当地就只有他盖完三个章以后，你的封面才能用他帕尔马火腿的那个 logo。 嗯，所以现在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如果它真的打那 logo 的，真的很不容易。嗯，对，嗯， 火腿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小明为什么问哈，他可能是比如说是在买进口超市买的那种有封装的那种，对不对？ 对， 一小片一小包装的那个，那个可以直接打开吃。 打开，对。它配奶酪可以，然后它配核桃酱也是很好，配果酱也很好， 木瓜也很好吃。 对， 瓜吗？ 嗯，就是国外很喜欢用， 配水果， 就是那个火腿配水果， 就是还有的还有 木瓜、哈密瓜， 对，木瓜、哈密瓜。 啊，我比较喜欢配橄榄。 也是 OK 的，可以 的， 可以的。 我超级爱配橄榄，我自己有时候会在超市进口超市买那个包装的，比如说一封的那个火腿， 嗯， 然后再买一盒小泡的那个橄榄，然后自己在家吃，然后倒杯酒。 其实我是觉得好像火腿和橄榄这件事情好像西班牙人会比意大利人更爱，是吗？还是意大利人更爱？ 因为可能西班牙人他会喜欢吃比如 tapas， 就是一些小的，所以你这个菜非常适合佐酒，我觉得你肯定是个爱酒的人。 开什么玩笑， 你们不是很熟吗？ 就做这种节目当中的感觉，对不对？给我递话呢，你没听见吗？那咱也给递一个。刚才这个欧洲菜，咱们不是分了三个派别吗？先选几个典型，意大利菜、西班牙菜，是吧？还有北欧那边的。意大利还有什么想要继续了解的吗？还是咱们可以先聊一聊西班牙？ 我觉得可以，看味灵吧。 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西班牙的那个 tapas 真的是我在食物界的很爱很爱的一种吃东西的方法，就是你点那个 tapas 上来总是小小的一锅，小小的一盘，小小的一锅，然后就你可以有五六种那种选择。 食物界这个词好棒啊！所以咱们聊一聊西班牙好了。西班牙你有没有什么味灵，有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或者是特别有研究的想跟我们推荐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西班牙要选一道菜来说的话，一定是西班牙的海鲜饭。对，就是如果你要学的话，就是学这道菜其实不难。然后我们也拍了一集西班牙海鲜饭怎么做，当时找了一个西班牙的米其林三星的厨师，对，他特别飞过来，然后他带着大家做了这道菜。一般来说他是研究分子料理和植物料理的，就是用植物来做，但是我们是希望大家先去了解这个国家，就好像先从基本的先学起，然后我们再搞一些融合菜，然后慢慢教大家更进一步的。所以先学西班牙的海鲜饭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要学在这个国家的主妇或者是家庭，他们必须就是你在这必须你得会的那道菜。 当初他教我们做火鸡，他就这么说的，你就是你要是在美国的话，你是一个女孩，你必须要会做火鸡，然后你才能够嫁出去。因为就是那天他们节日那一天，反正全美国也没有人在营业，也没有餐厅在营业，然后必须学所有人都回家吃。然后你作为一个主妇，你可以不会做饭，但是火鸡是必须要会的。 那我觉得对应的北方主妇应该就是下饺子吧。 下饺子，包吗？ 对吧？包饺子，下饺子， 包饺子吧，我知道。 煮饺子， 南方呢？ 包汤圆儿， 包汤圆儿是买汤圆儿。然后的确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魏玲在为大家打造一个就是 international 主妇的感觉，教咱们做那个主妇必须会做的那一道菜，是吗？ 对，我现在其实为什么我现在也自己在做这个直播，其实我原来一直就是觉得我在幕后就好了嘛，但是我现在其实也想以身作则，告诉大家，哪怕你很忙，就工作你很忙，哪怕你身兼多职，但是你坐下来做饭其实是个很享受的事情，然后给家人做饭其实不是做饭本身，不是为了果腹啊，就更重要是享受跟家人的这个时光。 对， 就 是真的好麻烦啊，还要刷盘子。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麻烦的事情我们都帮你做了，我们只让你享受那个 moment。 哎，是到你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只做饭，其他都不管是吗？ 对，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比如说到我们现场肯定是只做饭了，然后我们其实我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想，哎，我们其实帮大家找到好的食材，用性价比比较好的方式给大家送到家里面。然后呢，我们教你怎么做了，也就是说你不用去发愁。 好的好的， 去找， 你去下一个。 我跟你讲，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其实我一直印象当中火鸡会很贵，因为它很大一只鸡嘛。然后魏玲是一直特别特别关注食材的是否很优秀这件事情。然后那天我们做那个火鸡，那个火鸡大概是10公斤还是10斤，我已经忘了， 10多斤，其实是5到10公斤这样的，10到20斤。 然后当时我问他们的工作人员，就那一只火鸡在他们平台上面好像卖是300多块钱， 对对 对， 对 吧？ 对， 300多一只火鸡，10多斤，所以我觉得很便宜了。 而且 真的是很好吃， 大家没有烤箱，我觉得如果有烤箱的话，火鸡做起来会方便一些。 对对对。 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回应一下这位叫 Z 的朋友啊，他让我觉得真的好感动。他说，作为一个天天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妈妈，路上必听节目，我要说这是我最爱的广播节目了。 哇哦， 超级谢谢你啊！听到节目有 调整，我真的是难过呀，第一次发言，特别特别喜欢山水组合，希望还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听到你们的节目。 嗯 啊，谢谢您的喜欢啊，这样我们真的特别特别感动。但至少在这个月，就是今年，我们的节目还是会正常的播出的，也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 是的。 然后再回忆一下这个名，他说其实我是做这个火腿总代的。 太幸福了吧。我给你我的地址，麻烦你给我寄一点好不好，我特别爱吃火腿。 主播在现场要礼物， 火腿是我最喜欢吃的，就食物界排名前三。 好， 我超级爱。 好， 啊，我下次就带给你就好了。 好，开心，最喜欢要东西了。然后包括那个朱古力都特别可爱，朱古力都说看了魏玲的节目的女同学，想嫁哪国帅哥就嫁哪国帅哥。 就想嫁哪国帅哥就先学哪一国的这个标准的那一道菜。 对，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继续微微一笑。 没错。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芬，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特时道的创始人郭卫玲同学。 卫玲同学，欢迎你。 我是用美食服务大家的卫玲。 好厉害， 好的 slogan。如果想被卫玲用美食服务的话，除了可以关注他的平台叫做特时道啊，还可以来我们节目里今天跟他进行互动，好不好？ 对，没错。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我看到袁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早上好。 早上好。 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在这个982魔力工厂也是看到很多同学都在问关于这个食材啊、食物啊、饮食文化方面的消息。那再次要给 Z 打一个招呼，你好，特别特别感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对，我刚才一直在看着这条留言，觉得心里好温暖呐， 好温暖， 是是， 好舍不得大家， 好舍不得。然后你要念一下那个，我觉得那个特别可爱，A 送 YC， 然后他说水水活得好精致啊， 然后他说珊珊咱们活得实在是太糙了只吃不尽。 还好了，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记忆力比较好了。 啊，可能是真的是你的记忆力很好。 其实也不是真的因为我特别懂了，只是说我可能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顺便了解一下。 嗯， 嗯，所以我还挺想问一下魏莲的，为什么开始做美食这个行业？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跟水质差不多的相关的行业，传媒领域的嘛，咱们也是同行。然后包括其实魏莲做过很多跟传媒相关的工作，然后后来打算投入到美食行业当中，是什么促使了这种决定的发生呢？ 嗯，我是2013年底回的国，然后回国以后，其实刚开始还是觉得一做电影挺好的，就是我自己学的是导演和制片，然后在国外也是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个自己创业，做发行公司和一些媒体的合作。但是回来以后，我发现其实在其实也是。我觉得年纪渐长吧，就是到了这个年纪，然后就觉得想回归生活的一些本质，所以就我其实觉得美食也可以悟到很多其他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原来很忙碌的时候就觉得哎，为什么要去做饭，你做完了也要吃掉嘛，然后就是你费那么大劲啊，就是瞬间吃完。但后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境界，你就把做饭这个事情就认认真真去完成它，即使它会消亡会吃掉，但其实那个过程很享受，其实就是很 OK 的。 好像做的过程的确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是， 就是亲手动手的那个感觉。 对， 而且我其实特别佩服一人食的人。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做饭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说我既然都做了， 是吧， 对， 就一定要邀请一些朋友或者是邀请另外的人和我一起吃，这样我 至少。我跟你讲，像我这样的人，我要是动手做一次饭，恨不得全世界都得知道。我不能就是邀请18个来开个 party 一人做一道菜，要不然我是不会炒这道西红柿炒鸡蛋的。 对OK， 好， 看我的极限就在这儿，西红柿炒鸡蛋。 发现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其实炒菜或者做饭，有的时候对于一人食的人来说，那真的是一种境界。 对， 它真的就是自己做给自己吃。 对，其实一人食有很多很好的食谱，就是我最近其实周六我们也会直播嘛，然后我其实。我的这个直播我叫魏琳 boss 教你们做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取这个名字也是我们团队建议的，就是说你那么忙你还做饭，那大家就没有借口不做饭了。然后一人食就是比如说我们蒸个米饭，然后再烤个鳗鱼趴上去，就是一个很好的鳗鱼饭。那你的任务就是去选一个好的米和好的鳗鱼。 我好想吃鳗鱼啊。 我跟你说一人食最重要的任务是摆盘。我觉得一人食的人总是在很精致的摆盘，而且总是在分享说哎，这是我的一人食。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变相的不是一人食啊，对不对？ 对， 真正的一人食应该是就是我真正的就是特别认真的给自己就做这道菜，然后做到极致以后，然后我就吃起来我自己觉得幸福。 那个就是一人食啊，一人食万人看嘛。 对，就没说完，找到好的鳗鱼，同时再找个好的盘子。 对， 就很重要，拍照才好看。 很重要。 对，就那盘子单拍都好看。对， 我觉得其实听到魏琳讲美食，他的确是对美食行业有自己特别多的这个热爱。比如说刚才咱们讲欧洲这个美食，意大利、西班牙，咱们还相对的熟悉一些，至少这个国家相对熟悉一些嘛。但如果说到北欧的美食，我真的是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你会想到什么？ 北欧的美食 ，meatball。 肉丸子是吗？ 有，对， 你是从瑞士想过来的吗？ 瑞典嘛，北欧嘛， 对， 然后 瑞典肉 宜家吗？ 对，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类似于她之前的男朋友是瑞典人，然后我就和他们就对，现在分手了，要讲那么细吗？然后她的那个男朋友和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就是关于瑞典菜和北欧菜的唯一的诀窍，就是 cream。就是 奶油，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所以北欧在你理解起来，就是那一道北欧主妇必须要会的菜是什么呢？ 北欧主妇我觉得必须要会的是做面包，叫 sour bread。 OK， 这个面包，这个就是在北欧他们。很流行，或者家庭主妇一定要会，就是做这道面包。这个面包在中国现在我去找了，基本是找不到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一些北欧的朋友，他可能会给你手工在家里做，然后非常简单。但是就是，它这个 sour bread 跟中国的面包不太一样。你如果没开始吃的话，有点不习惯。但是我那天有个朋友，我们在做了这个面包以后，我给我们团队吃，年轻人非常接受，因为它上面可以抹一些，比如巧克力酱，抹一些其他的酱，然后同时那个我们。还不是上次剩了很多火鸡嘛，就烤成了三明治，然后加一些别的东西就吃，其实是非常好。 sour bread 它 它是叫酸面包，就是它比较适于保存，而且不会硬。像法式的面包法棍它是硬的，就过一会儿就 超级硬。 对，然后但是 sour bread 你放一周都是很棒很新鲜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北欧他们很流行，就比如说开个车就去森林里面，就是摘一些蓝莓野生的，然后再装进就是这个面包里面来做，就做一些点缀，其实让这个面包更有味道。这种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我们也很奢侈啊，森林在哪啊，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国家也小嘛，然后也很方便，就往往就开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就是假日的一个 house， 可能就在 house 后面就有一个树林，然后就去那树林就捡一些掉在地上的果子，然后放到面包里，一般周末会这样去做一道面包，然后一周家人的早上就吃它，然后这个面包是很好吃的。因为中国人吃面包，其实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我也会想到底这个面包是甜的咸的，我们喜欢吃软一些的，然后有一些果酱呀，或者有些比如说其他的这个点缀的，但他们真的就是 sour bread， 然后上面抹 cream butter 或者抹别的。哎，讲到我都饿了。 面包非常非常的原汁原味，我觉得 很棒很棒。对， 好好吃。 而且你知道他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真的好美好啊，他们还要开车去森林里面去捡一些浆果，然后 对对 面包吃啊， 对， 让我觉得哇，的确是人生如果能花很多时间为了美食而去进行一些这个活动啊，然后为了让美食成为生活的一个点缀，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心情的这么一个事情，是件挺美好的事儿， 特别特别美。 对， 就是，我也是听到这个 moments， 我觉得就是很好，比如说。他们的女性也要工作，对吧？也要带孩子。可是你带着孩子去捡浆果回来做面包，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生活的质量其实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的。然后我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也读到一个故事，就在美国有个妈妈叫 Sarah， 然后呢，她是美国中部城市的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四岁，就是从女儿出生到四岁就可以吃这个主食开始，她基本上每周都会给她做不同国家的东西。 哇， 然后对， 好幸福啊，这个女儿。 她在那个。就是美国中部并不像美国的西部和东部那么繁华，他说找到这种各地的食材是最难的，所以他去有的时候会在当地找些东西来替代，但是对他的女儿和家人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很，就是他女儿在四岁之前了解了全世界的文化，足不出户。他说我没有能力或者财力让我的女儿去吃遍所，就是去玩遍全世界，可是让她吃到这个东西是可以的。然后他女儿超级开心，跟他一起做披萨，你看这个图片他每次都拍下来，国家地理杂志还报道了这事，给他出了一本书，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做妈妈之后，我在孕育我的宝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如果说能够，我当时其实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啊，我就觉得其实有责任去为他找到好的食材，然后给他通过美食让他，哎，从小就了解更多的食物，把味蕾也会就是培养得很国际化， 很刁， 其实是更有 tolerance。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然后让你去接受披萨或者接受奶酪很难，但对小孩来说，他真的很能接受这些东西。 是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其实走遍天下都不怕。对， 吃哪儿都能吃得惯，是不是？ 对的，吃哪儿吃得惯，其实是更有容忍和宽容度。 你要做好一个准备。达飞来了，达飞说这个中午要去魏林的公司找吃的。达飞中午就要去蹭饭了。还有飞飘飞飘飞飘飞飘，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重庆卫视的美食节目制片人。 哦，太棒了， 所以应该很有的聊哦。 对， 然后他提到了一个好吃的，就是挪威的三文鱼。 对，其实我刚刚提到北欧，挪威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美食的地方，而且它以简洁著称。所以为什么我说其实这个线要就是从意大利是美食的源头，但最后画到挪威其实是很 OK 的。就是现在大家也很流行简洁，比如说非常流行一种东西叫 open sandwich。就是三明治，大家会觉得比较多的面，然后会长胖，但是它会放一小片，就是有点类似于 tapas， 就小垫在底下，然后上面你放一个 smoked salmon， 就是烟熏的三文鱼或者新鲜的三文鱼也可以，然后再放一些牛油果，放一些番茄，然后你拿个牙签一插，你就吃就好了，就是很简单，然后每天。这个也很营养嘛，然后在挪威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餐厅叫 Noma， 它简直就是米其林的代表人物，就是他们的厨师是真的以就追求分子料理和每道餐，它不是以这个营业为主。现在 Noma 其实 是在丹麦吧？ 哦，对 ，sorry， 在丹麦。 很近很近， 对。 然后他们现在虽然已经关门了，可是他们现在又准备开一个新的餐厅。然后那些人就花几年的时间在一个船上去研究怎么开发新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做一个更酷的餐厅。对。 超级酷，我没有吃过，我觉得我应该负担不起吧。Noma 真的是，它是 很贵， 它全世界第一的餐厅， 对， 就是连续好几年吧。 对，我们。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丹麦，然后他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一个很连锁超市的一个负责采购的经理，然后呢，他为了他特别想约到这个，他是当地人，而且还他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他就是为了约到 Noma， 他特别找了 Noma 的朋友，就是跟他们采购的这个朋友，然后他就说麻烦给我约个位子，好不容易约到了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的，然后他就带着他当时的女朋友去吃饭，然后好像一个人要花大概1000欧， 对， 好贵， 好 贵， 很贵。可是他现在回想起来，他就说非常值得，他这是一辈子吃过最好的。然后他的女朋友现在是他老婆，就对，就当时印象很深刻，就说 要我搞定一个老婆也没错。 他说你竟然能搞定这个餐厅吃饭，然后那个就是印象特别好，所以他说太值了，就是那道餐特别值， 吃的也会很好吃，是不是？ 对，我也好想吃。 现在已经关门了， 对。 我觉得1000欧吃的应该不是食物了，而是理念和想法了吧。 对， 但是我觉得人生真的要走这种路线，就是那好，我今年定一个目标，比如说今年就吃全世界第一的餐厅。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一般情况下美食有的时候是吃那种比如说街边的小摊啊，苍蝇馆子啊，好吃，你可以经常也吃那些好吃的嘛。但是碰到这种 Noma 全世界第一的餐厅，你说1000欧又不是说让咱们砸锅卖铁，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努力尝试一下。 但你订不到啊， 关键是约不到。哎， 对， 最重要是现在关门了。哎， 他那个主厨我觉得是一个传奇色彩的主厨，因为他那个主厨我觉得，而且你东西要卖的贵的话，好像现在你真的就是要讲故事。 是的。 然后你要有概念， 情怀，有概念， 对，你要偏执。 因为我觉得即使像他们那样做餐饮啊，就是即使你收的很高，他也不一定赚很多，因为他真的很投入的去研发找这些食材，然后他们也限人数，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暴利的，比如你一个人来，他可能你就他不翻台了，就是一个晚上他就是你这两对，然后一直跟你上新的食谱，但每一份都很小，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也值这个钱，因为他这么好的厨师就为你们这些服务，而且更新食谱，所以他真的是做一种情怀。 我看到汪鹏程特别可爱，汪鹏程说馋死了，馋死了，烦人死了。贝玲、珊珊、水水，你们敢不敢请客吃你们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们不敢， 不敢。这 Noma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稍微有点底气。Noma 出来以后不行，我自己都吃不起。 对，其实可以吃些简单，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例子嘛。对，我们其实想讲的就是说，我希望去餐厅，大家这些厨师，包括你在家里，可能更注重这个餐的本身。我其实蛮害怕去个餐厅，它装得很好，但是里面可能就只是火锅或者是就是烤鱼，就我就觉得就是你装那么好，可是吃的东西还是很简单嘛。就我希望能够在餐品本身多下一些功夫，哪怕餐厅很简单。 真的，我觉得今天跟魏林聊的过程当中，他频繁地提到了食材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好的食材对于一道菜最后好不好吃，实在是基本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啊。我觉得 这食材就是成本啊。 对，就是成本。 就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比如说你看很多白领，他们中午在解决比如说盒饭，然后比如说去 7-Eleven 什么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对食材注重的人，有的时候外卖你真的有点吃不下去。 对。 对， 就是现在的外卖的食材我觉得已经到了让我觉得发指的地步了。 很多餐厅的食材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因为它的成本需要降低一些， 唯一的选择就是点辣。你就点辣的， 对， 因为辣的东西可以盖住食材所有的味道。 我觉得听着都要流眼泪。唯一的选择就是点辣的。 所以说 真的很惨， 是吧？ 对呀、是这样。 盖住什么就一白遮三丑。 所以我特别特别羡慕在我老家的那些亲戚，就你知道他们买一只土鸡，就是比如说他说啊，我今天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一个， 就是用土鸡回家一顿就特别好吃。 对，用方言说就可能有个捞来，就看到一个老奶奶，然后就比如说 吓死我了，因为就是我以为土鸡叫捞来， 不是就老奶奶就是把自家就是种的那种什么什么就是蔬菜呀、什么鸡呀、什么的拿过来卖，那个就是有机啊， 对， 那个就是拿到北京的高档的 市集和超市里面，我要翻四五倍的价钱卖的东西。 嗯， 然后他们可能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就会看到一个农夫挑着过来， 嗯， 然后他们就买了。 嗯，对，这个食材的确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你记不记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女儿她干嘛？她怀孕了还是坐月子什么的？她的妈妈为了给她送一只好的土鸡，然后从家乡到北京还迷路了，然后还要去最后去派出所找的人， 嗯， 就是为了给女儿最好的食材嘛。所以我觉得魏玲可能做这个平台也是希望给大家很多好的食材，跟很多愿意用心去吃饭的人，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平台，特食道对吧，是怎么来选择食材的呢？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食材？ 嗯， 对，我们其实在选食材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就是我们的团队非常专业，比如都是从北京农业大学或林业大学学这个专业出身的，然后我们首先要去审这些食材的一些资质，然后我们会去原产地去看，就国内比如说他们号称有机的，我们也会去现场看，只要到现场一闻那个味道都知道你打了什么药，然后去看那个叶子上的虫子也知道哪些你是打了药哪些没打药，哪些虫子在就表明没打什么药，所以其实是知道的。然后我们也会到国外的这些场地去看，然后确保这个公司不是一个皮包公司，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品牌，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去做了筛选，这个是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只有一个公司才会去倾其力量去做这个。然后其实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在很多国家都爆发过，其实并不是说中国曾经比如说有一些食品的问题，所以说每个国家其实都很重视，因为食品安全是最重要，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句这样的话， 嗯，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样的，嗯，对， 需要就 read 吗？ 都行You are what you blah blah blah. You are what you drink. You are what you see, 是吧？ 其实包括在我们就是最近在韩国也爆发了一次就是食品安全的丑闻， 嗯， 然后就说他们在餐厅里面用的鸡和蛋都不是用他们的方式在做的，打了很多的药，包括抗生素，所以后来有民众就抗议，有几周的时间餐厅都是关门的，就是他们都不去餐厅吃饭，面包房也关门了，因为面包房要用的很多的鸡蛋，所以现在就又慢慢的恢复，是因为慢慢的他们去清理这个渠道，然后保证每个餐厅进的这些东西是 OK 的，他民众才会愿意去渠道这边去吃。对，对，所以现在慢慢的也很多人说，哎，那我就在家做好了，起码我能保证我用的油是我自己的油。像刚刚水水讲到说，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只要买到好的牛肉，你就可以做出很好的，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不需要做出分子料理或者很棒的，比如说摆盘，但是我们就拿一个好的油去煎一下这个牛肉，其实这道餐就是很补充能量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家庭主妇。 水水加油， 好，我要成为一个最棒的家庭主妇。好吧，汪鹏这好大方啊，他刚刚不是问我们说我们能不能请吗，他说你们不敢我来我请，好的，我现在就预定一下 Noma， 好吧， 走吧走吧走吧鹏程，我订机票好不好。 我来负责吃好吧。 嗯， 然后我看到丁震也说听得我口水然后都已经流出来了，然后很 喜欢 很喜欢这个广播，嗯， 谢谢大家。有什么特别喜欢想了解的世界的这个美食文化也可以来跟魏玲请教一下，因为他真的是非常有研究很热爱， 嗯， 然后飞飘说最爱小脏摊，做这么多年的美食节目最后给出一个结论就喜欢吃小脏摊。 我觉得小脏摊是真的有它的魅力在的， 嗯， 对不对？但我很想问一下魏玲他对于小脏摊的一些看法，因为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就很爱干净然后对食材的要求很高的一个人，嗯， 对，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像那种 food truck， 就是这种街边的，我自己也会就是去吃，嗯，我觉得它可能好在是因为它真的很敢放调料，就是真的很敢， 这句话听起来可不是褒义对不对？ 对， 就他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让这个东西做得好吃，我觉得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他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学过来，比如哪怕煎个鸡蛋饼，那他这个方式很好我们可以用过来，但是选一些好的食材就 OK 了嘛，对，然后自己也可以去尝试做一下。 说句实话，我们节目每次就是下完节目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都会跟嘉宾一起吃一下那个早饭嘛，对不对？正常情况下我们就会再去台附近的包子店啊，然后一起吃一下。 我今天有点不敢。 我也不敢哎。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和你想的是一个问题，对不 对？ 对 不对？ 我刚刚就在想说，天哪，我们台附近的哪一个早餐摊能够伺候得了魏玲同学？ 我真的， 嗯， 知道我俩每次都是嘉宾来了还说，我们就去我们附近那家那个上海的小笼包店吧，那个小笼包做的还挺好吃的。 今天我觉得咱俩谁都不敢说这个话。 对对对，就各自回家吧，好吧？ 对，好， 好， 然后去拿锅炖牛肉，好不好？嗯。但是其实这个飞飘飞飘也说了，贵州真的是吃的很讲究，因为水水刚才分享了你们家吃的，你说土鸡啊，就一些很有趣的食材，这样。 实话吗？实话，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其实四川、贵州、云南，因为我是那边来的人嘛， 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话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西南地区的好吃的那个感觉，是因为真的敢放料，是敢放调料。 嗯， 就其实你说辣这件事情，就是辣呗，对吧？你吃虾的，你吃辣的虾、辣的蟹、辣的面、辣的粉、辣的饺子都是辣。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吃方面，还是江南那边真的特别 讲究。 我觉得就真的要讲究食材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没法和那种就是在大江大河旁边的那种地方拼，因为人家捞起来就吃。 嗯，对。你如果说到江南那会儿，就很喜欢一道菜，就是那个就是三丝儿。就是炖的那个小豆皮儿， 嗯， 知道我说的是哪道菜吗？我记不住菜名，反正大概好 OK 啦 fine。 说回到北京的生活好了，因为刚才聊了很多做饭的事情嘛，然后会用好的食材，然后好的比如说油啊，然后好的牛肉啊，其实我真的很想吃好的原材料做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我的朋友会来我家里给我做饭，因为我实在是太懒了，他们看不下去了， 我 真的也会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就会经常催他们来做，可是我自己真的是太懒了。如果我真的就是一个点外卖的人，然后为了没有过一些推荐，比如在北京我该怎么靠外卖活下去，然后或者我出去吃饭的话，有没有一些餐厅你觉得还不错，然后可以勉强的伺候一下骄傲的味蕾？ 下次我到你家做吧。 哇， 叫上 我家 好不 好？你住我家好不好？ 你这个问的好不礼貌，感觉好像请个厨师。 没有没有没有， 姐妹， 对 姐妹， 姐妹，姐妹，姐妹，好好好，嗯。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 baby， 哦耶，哦耶。 你看达菲和那个谁飞飘飞飘都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菜，大煮干丝。就是叫大煮干丝， 但是那个是淮扬菜啊。 对，淮扬菜，认真的，魏玲，在北京吃饭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这是广告吗？ 不算广告，可以告诉我大概有什么样的。 其实我蛮谨慎去推荐餐厅的，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跟很多厨师在合作。其实我觉得每家餐厅都有它的好，然后这个厨师都有他擅长的。然后我们跟很多很好的餐厅，包括国际的，还有国内的一些餐厅都在合作。对，其实，真的蛮多的。 对，所以还是经常要自己努力做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说，在河北边上有一个叫海星的地方，有一个郑师傅鱿鱼饼。 哦，听起来就很好吃。 听起来这个广告就打的呢，据说7年了，真的很好吃。我路过晚上11点多还在营业，然后路边的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对，有很多，尤其是排队排得很长的那种。 对， 然后这样吧，咱们节目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还是想请魏玲来总结一下，就比如说你作为创业者，而且创业的方向是美食的这个方向，想给我们982的听众和观众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对待美食应该用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跟一些好的美食去找寻它，然后跟它好好的相处呢？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自己的一些心得？ 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啊，我自己也是你们的老粉丝。就真的很喜欢你们这个节目，像我每天上班的路上啊，就是很喜欢听到你们两个聊天，就觉得哎一天都会很开心。然后所以今天我也特别高兴坐在这边，又真的看到你们两位就是现场这种主持，然后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我现在做美食这个事情我其实是挺享受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虽然说创业这个本身是很艰辛的，因为你要碰到各种各样的意外和事情，然后你要去克服这些困难，有很多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苦中可能你要有甜，就是这个事情是你比较坚持去想做的，而这个事情本身你觉得是有价值的去做。所以我觉得我在做美食这个过程肯定最终是想能够真正给大家提供到方便，然后能够给大家找到好的东西，好的食材，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用很方便的方式拿到，比如说 APP 的平台，或者是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平台去了解更多的文化，然后这是我们在做的。而且这个事情 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包括下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而且下一步这个事情可延展的事情，可做的事情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其实是挺漫长的，然后这个过程就需要去发掘里面的一些乐趣，然后往下走，对， 加油加油， 也是为您加油，希望能就是在你的这个服务或者是这个挑选过程当中，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更好的食材，然后接触到更好的食物，好不好？ 对对对， 加油。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这个花椒直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啊，点击关注啊，点击关注哈、啊。 对，所有在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点击关注，好不好？ 对，飞飘飞飘问了一个问题，问他说这个魏玲的平台是什么？我下载一个去，叫做特食道，要不要介绍一下呀？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叫特食道厨房，然后我每周六会在那边直播，也就是说，马上周六又会直播，对， 特别的特， 食品的食，道家的道，对，这个名字因为是从英文来的，叫 Taste Out, The Tao of Taste, 味之道，对， 也有一个很好的中文的解释，就希望特别的食材可以进到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去，好不好？ OK, 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啦。